自求多福。叶继明亦有些莫名，但他轻狂嚣张惯了，又自认没做什么亏心事，对上这文质彬彬弱智风流的公子哥，他自觉没什么可打怵的，于是他便一拱手 请了。